OK，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今天是新的系列，什么是改革宗教会或这本参考书的名字？我们用的参考书是《Welcome to a Reformed Church》，欢迎来到一个改革宗教会，《A Guide for Pilgrims》，为旅客，地上的旅客，Pilgrim，中文翻译应该是什么？天路历程的那个，就是天路客，天路，给一个天路客的引导，介绍人到改革宗教会。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会，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聚会，成为彼此的肢体，成为以你的儿子为首的身体的肢体。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改革宗的教会，也愿你使用这，未来可能两三个月的课程，帮助我们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一个改革宗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ay. 我先问一下，有没有人有买这本书？没有。对，这本书是因为它是英文的。它有电子版本，我看 Amazon 上面好像是卖6块钱，5块9毛9美金，大概台币180块左右。所以如果你它的英它是不是很难的？那个英文程度是很简单的。所以如果你的英文程度还可以，其实我是建议你可以买它。如果是电子书的话，你的手机或者平板都可以看，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 OK，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用这个模式上过一系列的课，就是甚至比这个更难的课，是三一论的课，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用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比较有信心我们可以这样子运作，因为我们已经试过一次，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会有，会有教材，但是我还是鼓励，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自己看这本书，我先这本书其实是在你们的教材的第二页有列出这本书的目录，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有几个重要的主题，但是我也认为它有几个没有在这本书里面的重要的主题，譬如说改革中的教会，它完全没有讨论到教会论，当然我们在就是设立教会之初，大概2年前，我们有上过一系列的课，就是沙威的我们的这个教会的韧性标准之一，就是沙威教会设立原则。所以，我们从那份文件那一系列的课也有检视，按照我们的领受、我们的理解，到底什么样是什么是一个教会？教会应该是有什么的样式？有什么样的治理制度等等？但是这本书本身并没有讨论。所以还有一些延伸出来没有直接讨论的，譬如说，我会认为，尤其在我们的处境之下，我们怎么看待弟兄姐妹在教会之中的关系，或者你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讲的话，我们这个教会认为符合圣经的教导是采用所谓的互补论。弟兄和姐妹之间的关系 ，complementarianism， 互补论，不是所谓的平等论。平等论简而言之就是，可能认知上帝对男人女人在教会和家庭中的心意其实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也就是男人可以担任的职务，女人也可以担任；女人可以担任的职务，男人也可以担任。但是我们会认为不是如此，按照圣经的教导，就是上帝对男人、女人有，你可以说是平等，但是是不同的职分。OK，所以像这个，他并没有在这本书里面讨论。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他给你一个很基本的架构，帮助我们思想。当我们说：“哎，你在哪里聚会？”有人问，我们说我们是在新庄。新庄一个教会啊，我也不知道那教会是什么名字， 在巷子里面，你可能不会这样，你会告诉他名字吗？那我们的名字就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那人家问你说什么是改革中，那我问大家一下，为什么我们是改革中？改革中是什么意思？我们第一堂课可以大家先思想一下，然后再来比较这堂课要结束的时候再比较一下，对认知。任性，任性，很任性，他们很任性，所以他们任性的人就在改革中。任是认识的任，对，信是信仰的信，就是 you acknowledge 你认同认某一个信仰的标准，简单的说。今天这个引言或前言里面有讲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一个改革宗教会，不管你是独立的教会，不管你是像我们是所谓的 congregationalist 公理会的教会，或者你是长老会的制度，定义上你一定是有任性标准。这个任性标准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OK， 还有什么呢？如果人家问你说，什么？你们是改革宗教会，那你们跟其他教会为什么改革中又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可以，在座的都已经在这里聚会至少一年多两年了。圣经上帝的话语，我想大概没有一个所谓基督教会说我不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吴大哥提到没错，信圣，我们在教材里面第一条，这个前言 Dr. Guy Waters 他讨论的就是讲这个，如果你说我们是一个信圣经的教会，这是否就足够了？这到底在说什么？ OK。还有什么？我就是大家，如果你在，譬如说你现在搬去另外一个城市，你在找教会，你可能对那城市完全陌生，但是你看到有一个教会，他说自己是改革中什么什么教会，你会在你心中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就是他与其他教会会有什么不同？对，那好，我们就假设，譬如说你搬到 I don't know 嘉义好了，你对嘉义完全不熟，你在那边也没有朋友，也没有弟兄姐妹可以给你介绍。那相较譬如说有一个是浸信会，有一个是改革宗，那我不是说他实际在讲，你的印象里面会说，哦，改革宗教会，譬如说对你来说，那他和浸信会或者跟灵粮堂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东西是 distinct， 就是叫改革中，如果真的是改革中，是与其他教会有所区别的，就像浸信会跟其他教会有所区别。 如果我还没有接触的话，我都会去听。可是那如果本身我已经是在改革中教会聚会的话，我就会去，会去改革中去听看看，因为至少都在我们所接触的里面，它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外来很多的东西，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化，就是像就是比较不会用很多的东西去吸引人，就是像， 所以没有吸引力的教会， 就是因为我自己接，就是说会用其他的形式，对，然后就我可能就会以自己所接触的，就是可能我待过的地方，可能就是会以一些活动，还是用什么方式，然后会比如说。像过去接触可能就是他的敬拜堂厉害啊，然后他们示范怎么样啊，讲。可是如果是这样，我就是会觉得说他对了，他没有用这些东西去取代他。 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就是改革宗教会给好讲好听一点是正统，甚至传统， 讲的比较不客气一点，就是死气沉沉，没有什么活动，然后敬拜也就是很拘束，不没有很精彩，是不是这样子给人的印象？ 然后体验是会比较知道自己有接触过，你会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 OK， 我们可以从先儿的，就是从先儿的思维，就是延续思想说，如果改革中在某些程度给人的印象是没有一些外在或者累赘的东西，那么我们思想一下，这些累赘的东西通常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就说改革中不会，如果它是改革中，它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从不会有方言，讲方言 ，OK？ 啊？敬拜方式，改革中也有敬拜方式，对不对？可是 OK， 不太一样。我们先讲没有方言 ，OK？ 还有呢？ 没有医治 大，对，没有特惠，没有医治大，通常没有，对不对 ？OK， 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的印象啊，就是我们的印象。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对你来说，让改革宗教会是一个改革宗教会？ 没有女牧师，没有女传道。 哦 ，OK， 没有女牧师，没有女传道，的确在新福我们的教导是如此。没有先知，不说预言，对对对，不说方言，不说预言。OK， 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我们对改革宗教会的印象，也可能是我们中间有些人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吸引我们到改革宗教会，因为我们在其他教会可能有经历过其他方式的，聚会的方式，或者敬拜的方式，或者教会的运作的模式，所以没有那些东西反而会吸引我们。OK， 好，我们先，OK， 这个就放在我们心里面，然后看一下，按照这本书，是不是如此？我们今天只看前言，就是Guy Prentice Waters 写的，他是美国改革宗神学院在密西西比 Jackson 校园的一个教授，我两年前跟他拿过一堂课，保罗新冠的课，他是应该是算是新约改革宗新约学者，一个蛮杰出的学者，但他也写了很多书是关于教会论，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如果记得没错，是专门为长老会制度辩护的一本书。那他写这个前言，他说，他提出了几个问题，就是改革宗教会，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改革宗教会，那改革宗教会他到底信什么？改革宗教会又如何活出这个信仰？还有改革宗教会如何敬拜？我会说敬拜对改革宗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这个跟你如何读圣经有关系，这个跟你是不是相信上帝很在意也规范人，告诉人该如何敬拜他，还是敬拜对你来说是你可以发明敬拜的方式，只要符合你的需求，你的方便，你的情感抒发就可以。 OK， 所以敬拜怎么敬拜，按照什么标准敬拜，对改革宗教会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这个也与改革宗教会信什么也有关系。我们就先看第一段好了，改革宗教会信什么，大家都会说我们信圣经，我的意思是，但是信圣经还不够，然后你跟其他信圣经的弟兄姐妹或许也有讨论过某些事情，你们都说你们信圣经，但是从同一本圣经里面你会做出不同的结论，有不同的诠释，对，甚至对同一段经文，来，譬如说我们刚所讨论的弟兄和姐妹在教会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你怎么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不同的解读就会你就会做出不同的结论。So 光说我们信圣经还不够，你必须要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信圣经，或者你是按照什么标准读圣经，你认为你说我们都是顺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你凭什么诠释这个权柄？是你自己的感觉吗？是你说了就算吗？还是唐崇荣牧师说了就算？还是某某某麦牧师或者高阿丹或者什么牧师说了就算？还是我自己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资料，我觉得合理的就 OK， 那个就是我读圣，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就光说我们信圣经还不够，你必须认知，就是说你是凭什么标准，你是凭什么诠释架构来读这个圣经，或者你怎么解读你信的圣经，它到底说什么？这就是刚才所讲到的任性标准是很重要的。改革宗教会定义上就是一个任性的教会，不管你任性的标准是欧陆的三大 unity， 还是我们采用的是西敏信仰告白和沙威教会设立原则，你必须要有一个，你如果说你是改革宗，你就必须说这个我们信圣经以外，我们是按照这个标准或那个标准来读圣经，来诠释圣经，来再加解释这个读圣经所研发出来，我们必须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等等。什么标准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信仰标准，或者你会听到我们在这里讲信仰准则。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新福教会，我们的信仰标准是我们采用的是西敏信仰准则。西敏信仰准则就是信仰告白、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然后关于教会的设立，我们是采用公理会的一个文件，就是 Savoy 教会设立原则那份文件，之前我们有一系列课。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信仰或生活上面，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解读，你最终诉诸的是我们来看圣经。是的，你必须看圣经，但是你怎么看圣经，我们就是用这个标准帮助我们看圣经。也就是说，我们不再重新发明，不再说啊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深思熟辩，然后再开一个辩论会或会员大会再来决定哦圣经怎么说。我们最终我们会说，因为我们是任性，当你加入会员的时候你不会有这个任性标准，你加入会员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你一定要有这个任性标准。但是如果你要是要在这个教会担任治理的呼召做的教会官员，你必须就是按照这个任性标准，你才能譬如说在这个教会担任教会的官员。不管怎么样，不管一个教会他怎么样使用这个任性标准，他至少要有一个公开的任性标准，告诉大家说我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读圣经，我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理解我们的信仰，我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诠释和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从上帝的话语之中。 OK， 这是一个公开的任性标准，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解释你的诠释。 OK， 西敏信仰告白有一章，我忘记是哪一章，是关于婚姻和离婚，对不对？讲到婚姻和离婚的话，在我们现在的处境，现在在台湾的处境，我们按照信仰标准的定义和现在一般台湾法律上的定义好了，你们会 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同？ 法律只要合意就可以离婚，甚至不合意也可以用诉请。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我们就讲离婚这个议题好了，按照我们的信仰标准，只有两个理由可以离婚， right？ 恶意的离弃和奸淫。那当然你可以再判断什么是恶意的离弃，什么情况构成，你都可以再判断。但是这个很明显的就跟 OK 就跟世俗的标准不一样。所以当比如说教会之中有出现有人要离婚的这个时候，你的牧者，你的弟兄姐妹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可以离婚？你是不是应该可以离婚？那如果你没有这个信仰标准的话，有弟兄有人会说那没有关系，有些人会说哦 no 你不应该。但是不论如何，如果你有一个信仰标准，而且你是有教导，你是忠心的认同这个信仰标准，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来做教牧上面的，如果需要的话做处置，或者做劝诫，或者任何其他东西做教导。婚姻也是，婚姻按照我们的标准必然是一男一女。如果台湾还没有这个情，还没有正式已经在走向这个倾向，就是婚姻不见得是一男一女，对不对？但如果你没有一个公开的信仰标准，每个人现在也有很多的教会已经开始说，哦，我们解读圣经，我们要这样子解读圣经，这样子解读圣经，同性恋不是罪，婚姻也可以在，不见得是一男一女之间，可以在两男或者两女之间等等。So, 他也是按照圣经，他也说我们这个圣经我们怎么解读，这个圣经我们现在不需要太在等等。但是你如果有个信仰标准，你是按照这个信仰标准去解读，不是说你是盲目的，但是是按照 good faith， 就是你的忠心诚心的认定这个信仰标准，这是整个教会所认定的信仰标准，不是只有牧师一个人说了就算。同样的，如果有一天我在台上开始讲说三一论、三位一体，那个三位一体又没有在圣经里面出现，也不见得一定 you know, 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说是三个位格、right? 如果你没有信仰标准的话，你到最后就是那我们每个人来深思熟辩，重新再读一次圣经，再辩论一下圣灵到底是一个能量还是一个位格，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2000年来教会所分辨出来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公开的信仰标准，你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仔细，要不然就是某一个人说了就算。Anyway， 有这个信仰标准，有些人会说：“那我们不要任何的信条，我们只要圣经。”其实这是凸显一种非常，他可能自我不察觉的属灵骄傲，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谁的标准。当你说我不要信仰标准，其实你是撇弃了先贤，不论是几百年还是几千年所留下来的传承，就是有多人已经深思熟辨所分辨归纳出来的这些信仰最基础最基础的东西。然后你今天会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智慧，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是非分辨就可以读圣经，这样就够了。你仔细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更不要说非常危险的一种属灵态度。Right? Okay. Dr. Waters, 他有说，如果你说你是改革宗教会，一个很重要定义改革宗教会的定义就是你一定是一个任性的改革宗教会。所以我们中间也有人之前有在其他所谓改革宗教会待过，但是你也可以思想，那个教会说自己是改革宗教会，但是他有没有认真看待自己的任性标准？就是他的整个教会的教导，还有教会的信仰，怎么活出这个信仰？当教会中有问题出现的时候，或者有一些现象出现的时候，他是不是有按照诚心的按照他所任性的 信仰标准做事。譬如说我们之后会提到改革宗教会的三大记号，一个真教会的三大记号是中心的施行圣宣讲圣道、施行圣礼和执行惩戒，这些大家很熟悉。 OK， 那你就可以问说，就施行圣礼来说好了，你说你是任性西敏信仰告白，西敏信仰准则明确的有提到，当你在施行圣餐的时候，你是拨饼的，你不是像罗马天主教用一个小圆饼。所以当一个其他的教会如果没有一个任性标准的话，你说你要用小圆饼，那个可能小事一件，我们不会认同。但至少你不是违背良心，你不是 in bad faith。但如果你说你是譬如任性西敏信仰准则，可是你坚持你要用小圆饼，你可能就会有问题。有 in bad faith， 就是你不是忠诚的，你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你没有忠实的施行圣礼，按照你的任性标准。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任性标准会有这样子的功用。但我们也要知道，任性的标准是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是被另外一个标准所 norm 所标准的标准。这什么意思？ 互补。 No， 不尽然。所以不管你采用什么任性标准，这个标准是被另外一个更高的标准所制定的标准，所以这叫 norm。 那另外一个标准是什么？更高的标准是什么？圣经， right？ 圣经。你到最后你还是要回归到圣经，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谦卑，这些先贤们，上帝在他的恩典之中赐给教会的先贤们所归纳出来的原则，所以我们不会理所当然的说我不用完全，我不管这些，这我不喜欢的地方我就不要，而是先预设这是符合圣经的，因为已经被教会所采纳，有之前有很多人已经深思熟辨，有分辨，有归纳出来了。但是也认知，如果中间有让我觉得有点奇怪或不完全同意的，你最终是要什么？有圣经的基础让你不同意它，或者你同意它，最终你也要有圣经的基础，不是他说了就算。所以圣经是制定标准的标准，所有的信条或者信经是次要的标准，是所谓被标准的标准，被上帝的话语认定的标准。 OK， 所以这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改革中的信徒，其实我们正在说的是什么？首要第一个，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大公信仰的信徒。 OK， 大公信仰我们等一下会解释是什么，就是你身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些东西你是必须要相信的，必须要承认的，如果你不承认这个，你就不是基督徒，你是异端。 OK， 再是他这边教材里面那个 Rabbi Duncan 讲的一句很有名的话，我首要是基督徒，然后我是一个大公的信徒，我是有大公信仰信徒。譬如说我们在这边会信仰告白的时候，轮流会宣告，每周宣告不同的大公信仰告白，加克顿信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等等。 OK， 再来我是加尔文主义者， OK Calvinist。 我个人会与其用加尔文主义者，我用改革中信仰者，有的时候那个是同意的。我会认为加尔文主义不见得就是改革中信仰，对不起，改革中信仰不见得就是加尔文主义，但是加尔文所谓加尔文主义是改革中信仰，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认为改革中信仰的范围比加尔文主义更大。如果你要以加尔文主义的意思，就是加尔文他这个按照他的著作所研发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东西。 OK， 加尔文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中的神学家，但是我会认为不是所有，不见得是他所有，不是只有以他一个人命名。我们不是路德宗，路德宗就是以某一个人命名。 所以我在这里我会用我是改革中主义者，然后再者我是施行婴儿洗的，我是认定就是应该按照上帝的旨意应该要施行婴儿洗的，然后我再是长老会员。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有程序的，所以在后面我们可以说，如果你是一个改革中信徒，我会这么说，如果你是新徒的改革中信基督徒，你会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一个大公信仰的信徒，我是改革中主义者，我们是婴儿洗的施行者，我们这边是我们的信仰告白 right 婴儿洗但是譬如说我们上次来访，我们从加拿大来访我们的好朋友，他就不会说这个，他会前面这几个他都会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大公信徒，我是改革，他会认定他也是改革中主义者或加尔文主义者，但是他会说我是信徒洗的施行者，我不是婴儿洗的施行者，因为他们是所谓的改革中浸信会，来跟我们不一样。再者是长老会员，所以这个最后我们也会改。再者我们不是长老会员，我们是什么？公理会的会员，因为我们这个教会不是长老会，是公理会。在我们上面我们不认为有另外一个长老会有权柄在这个独立教会之上。OK? 所以他说我必然是这个次序。当我说我是一个改革中的信徒的时候，必然是有这个次序。你不能把它反过来。你不能够先说哦我是公理会的，然后再说那个就是本末倒置。所以首要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一段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说改革宗教会信什么的话，改革宗教会信的是大公的信条，就是我们每周在这里每一次都会有宣一二三周，第一第二三周的那个是所谓的 ecumenical creeds, 就是所有你说你是基督徒的，可以说甚至是东方教会西方教会甚至是天主教教会都必须承认那三个信条，你可以再加上亚他纳修信条，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大公的信条。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囊括的范围很广，尼西亚信经，你是浸信会的，你是天主教的，你是改革中的，你是什么的，你如果你要说你是基督教会，你就必须宣认尼西亚信经、加克敦信经、使徒信经等等，然后还有一些信条不只是大公，是在这个之下，是特别是改革中的，那就是我们第四第五个礼拜我们宣读的，我们现在是小要理问答吗，每一个那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标准之一 right? 所以你说你的信仰标准是什么，你一定是有大公的信仰标准，但是我那个还不够，也有很多的教会说我们相信使徒信经，但是有很多的那并不是一个我认为足够的架构帮助你去读圣经，足够的诠释架构，你还需要一些，你还需要的就是所谓的你的这个教派的信条，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你认为你的教会应该教导的是什么。 OK, 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Yeah, 婴儿洗施行者还蛮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忠实的施行圣礼是一个记号 right? 对，在你的认定里面什么是忠实的施行圣礼， 忠实施行圣礼就是为什么特别强调婴儿洗 Pedal Baptism 他写这句话的人他是18-19世纪的改革中应该是我记得没错是苏格兰，对，苏格兰神学家，所以在18-19世纪的时候改革中，或者 OK 应该这么说，18-19世纪的时候清教徒运动已经延伸出来，就是有你可以用很多的不同的脉络去分他们，但是其中有个很重要的脉络就是分出来有些是施行婴儿洗，有些是施行信徒particular baptist, 就是信徒才给他施洗，就是不施行婴儿洗的。如果我问大家你们熟悉的历史中这些在17世纪末，17世纪 十七世纪中以后分出来的，从清教徒运动中分出来的这个，不施行婴儿洗，却是信徒洗的。你大概知道有谁？我给你们一个暗示，刚才已经有人提到这个人的著作。天路历程的作者，他会说他也是清教徒 ，right？ 他的信仰跟譬如说我们熟悉的约翰欧文非常的推崇他，但是他和约翰欧文是公理会不是长老会，但是他和约翰欧文又有一个差别是什么？约翰欧文是相信就是婴孩洗 ，Savoy 他们的沙威的信仰告白里面是婴孩洗，就是延伸。西敏信仰告白，但是八年他是所谓的改革中的浸信会 ，right？ 所以这是一个区分。你要说除了就直接的回答说忠实的施行圣礼，所以你必须按照你的信仰告白忠实的施行圣礼。所以按照如果你是 particular Baptist， 相信譬如说我们的朋友上次来的那加拿大的朋友，他们有另外一个信仰告白，也是延伸西敏信仰告白所延伸出来的，1689年伦敦第二浸信会的信仰告白，对他们来说忠实的施行圣礼就是什么？他们不施行婴儿洗，但是只施行就是信徒洗 Believers Baptism。 所以这个是有，那如果你要再讲的深一点，有神学上来讲，这个对你如何看约的概念就有关系。约的范畴怎么样施行，包不包括信徒的孩子呢？你怎么看这个？那你怎么理解施洗为约的记号也就有关系。 OK， 这我们之后可以再讨论。好，哦，我们第一条讨论很多，也许不需要急着。大家对这个韧性，就是你不论韧性，你一定是有一个韧性标准，而且你应该认真的看待这个韧性标准。那像我们的信仰造就班，还有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就是在用这个信仰标准教导，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就是，尤其我们的小要理问答是非常精准的，非常简洁的。帮助我们认识我们信仰，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的上帝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救恩到底是什么？教会应该是有什么样子？我们平时应该如何活在教会里面？这些在信仰告白里面，小要理问答是107问，都有一些很基本的回答。对，然后这个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对世界宣告，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第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 所以信仰标准有很多，那只是信徒是信仰，信仰告白，信仰大要理跟信仰小要理，所以其他改革中有可能是用其他的。 改革中的话 ，OK， 我们先排除浸信会，所谓浸信会改革中好了。改革中通常你会采取，要不就是西敏，要不然就是欧陆的三大标准，或是 Three Forms of Unity。那三大标准就是所谓的，就是比利时、海德堡还有多特 ，right？ 这他们中间就有的时候我会看到有些所谓改革宗教会，就是我们任性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告白，然后他会列出西敏信仰告白，然后再加上欧陆的那三大。我就想说你有没有仔细读他们中间，其实中间是有一些差别的，你懂我意思？那些差别是有，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一致的话，你要不然就是欧陆，你要不然就是西敏信仰告白，你所有列出来就表示，就告诉我说其实你们根本就没有在读，你只是说哦，我改革中我就应该要这样。所以简单来讲大概是这两个，所以我们用的是什么？我们用的是欧陆，不是欧陆，对不起，西敏就是英国的是另外是西敏的。这个当然我觉得跟一个教会它如何成立，它的发展历史 还有谁带头，他的领受一定有关系。譬如说，如果我接触改革中受的多是欧陆的影响，我们可能就是采取那 three forms of unity， 但是我不是嘛。那我教导大家，我推荐大家，大家一起学习的是西敏信仰告白，还有 Savoy， 就是那个公理会的教会设立原则， right？ 所以你说改革中的话，我们先排除浸信会，大概是这两个，他们的信仰其实是非常的一致的，不是说中间有所差别。但是我也不认为就是说你可以两个就融合，因为它还是有一些差别，那个差别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还是有。 OK， 嗯，OK， 关于韧性标准，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们改革中为什么说是改革中教会，你可以告诉他说，因为我们有韧性标准，我们很韧性，好了，我们有韧性标准。那这个再问的话，邀请他，因为这个就是他就我们都还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学习韧性标准是什么。所以我们这边已经有上过一次心理信仰告白的课程，那我建议如果没有上过的话，那些都在网站上面。不是我自夸，就是我们心理信仰告白课程那个水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是超过台湾所有，不要说台湾，很多美国的神学院都没有这个标准，没有讲那么细。那然后我们也上过那个 Savoy， 那个教会设立原则，所以那些都是在网站上，大家可以去参考。那我们现在的主日学和那个信徒造就班现在是在用小道理问答，我们也鼓励特别是有孩子们的家庭在家里使用小道理问答，还有诚心学道那本书来学习小道理问答。对， OK， 我要45分了，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了，我们继续下礼拜再谈，我下礼拜就不用准备新的教材。OK，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关于韧性这个概念，什么是韧性？我们刚开始要独立的时候，曾经有人说，他们就是要搞韧性，而且这是一个改革中的牧师这么说，好像韧性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台湾改革中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个所谓指标性改革宗教会的牧师居然会指另外一个教会要韧性，好像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对，当初我们要叫这个教会称这教会为改革宗福音教会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人说他们不能叫自己改革宗，因为我们脱离了那个区会，所以在他的认定中就是脱离他们就不是改革宗，所以就是今天教材的那个 title 就是，哦，是吗？你说了就算吗？是这样子来认定什么是一个改革宗的标准吗？应该不是。对，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么在意，就是如果我们要称自己为改革宗，而且是诚心的，是一个改革宗教会，教导就是有一个韧性标准是这么的重要。对，凤娟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圣经归纳出来的信仰标准，而去任性的读圣经的方式跟教导的教会，可以这样说。 你可以说，譬如说，你们改革中信什么？信的跟别人不一样。你可以说我们信圣经，但是我们不只是你凭着你的方式，我凭着我的智慧， 他凭着他的经历或感受读圣经，而是这个教会是的，我们相信圣经，但是我们是按照我们有一个诠释标准或者读圣经的 standard 教导的标准来读圣经，这个是先贤们所留下来给教会的。对，那这个标准就是这边提到的 confessions 信仰准则。对，基本上你看那个我们的 confession， 它基本上就是它不是你应该知道，就是它不是某些人有些神学家想到、哦、我把这个列进去，它每一个都是有圣经的基础，就是圣经教导的真理把它归纳出来，按照不同的主题把它归纳出来，然后有其顺序，那个顺序也很重要。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标准的 confession 的第一章是讲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新敏信仰告白的第一章的主题是什么？圣经。你可能会觉得第一章会讲上帝他是谁，先贤们认知，如果你没有一个你不先认知上帝的启示，你根本无从认识上帝。上帝启示就是圣经，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读上帝的启示，领受上帝启示的方式，你到最后会像其他的异端说我也相信圣经的异端一样，你的信仰会出问题。比如说苏西尼主义，史上所有几乎所有的异端都说我是就是回归圣经，我是这样子读圣经，所有的异端都是这样。对 OK， 今天时间到，我们就先做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我们也乐意看到大家有这样子的讨论，有问题，也帮助大家可以更多的思想我们的教会是如何，因为这不外乎就是思想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到底如何呈现出来，在教会的处境下呈现出来。求你祝福我们这段课程，也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